为了贯彻落实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保持房价的平稳，今年北京将合力的提高住宅用地的比例，加大自住型商品房的建设力度，新增1.5万套以上的自住房供地。北京市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住房作为北京独有的一种房屋类型，北京坚持每年安排一定的供应量，今年将会继续加大供应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终端需求的支持力度。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整洁的林荫大道，五彩缤纷的特色花卉，还有生机盎然的平整绿地，以及花园间的休憩座椅，朝阳区将用3年的时间把连接城市副中心的广渠路打造成最美景观廊道。共计14.5公里的廊道上将会设计大郊亭、高碑店铁路、五环桥、双桥路、咸宁侯、朝阳通州交界6处大型的景观节点，其中位于五环桥西南角的一片空地将会在今年率先完成绿化，变身成为一处开阔养眼的大绿地。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通州区玉桥西里中街于新街下坡将会开展路侧停车的电子收费试点，目前两个试点的路段已经完成了车位的划线和编号、地磁视频桩监控等安装。作为北京市的首批路侧停车的电子收费试点区之一，共规划了停车位110个。通州区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路段投入试运营之后，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就可以寻找到车位，并且自主交费，预期近期就可以投入使用。北京市启动无烟餐厅的创建工作以来，已经出动了300多名的控烟志愿者，查访了545家无烟餐厅，合格率达到了70%以上。近日，从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餐馆已经从控烟一张图的投诉第一大户降至了第二位，目前一半以上的投诉集中在了办公场所。2017年1月4号，功夫瑜伽全国广场舞大赛的总决赛在北京市中国电影导演中心的演播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在总决赛上，不仅有成龙为本次活动做出了视频的致辞，同时还有诸多全国文艺界的知名人物担当此次大赛的评委。作为全国性的广场舞大赛的总决赛，到场参加的比赛选手呢，对这次比赛都十分的重视，而参赛的选手们也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比赛素质。最终由北京东方星月舞蹈队获得了本次全国广场舞大赛的总冠军。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还难吗？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才能够成全。 下一步是天堂，这善良的城市却 画上了鲜艳的妆，虽然她不认识那个她，她却不断说服自己这样的情况还不算太差。 他们说是羡慕下的筹码，就是输掉一点点自己，但是她看着镜子里面的她，怀疑这是她要的吗？ 我心目当中呢，一直幻想着愉快的周末应该是这样的，穿着一件简单的白 T 恤，一条灰色的非常舒适的休闲裤，用香香的洗发水洗了头，头发半干，坐在沙发上随意的翻阅一本杂志。我一边拿着相机，一边拍下生活的点滴，拍照之余还可以喝喝咖啡，听听音乐，想想这样的画面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不知道这个周末你是如何度过的呢？ 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是吧？

走，不愿放松。10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我必须要走。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正的太多的回忆和希望，不管它有多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yeah。 刷新微博后台看到了一条留言，来自米娅小姐，她说在妈妈的心目中，我永远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每一次打完电话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妈妈总是有说不完的叮嘱和托付，那是我听到过最幸福的声音。今天想要借着969，借着这个机会对您说，您呵护的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很强壮，能够为你遮风挡雨，他也希望能够成为您永远的避风港湾，希望长大之后的我可以跟父母互换身份，无条件的支持您，保护您，让您安心依靠。一段送给妈妈的话真的是十分的感人，我想每个人在想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应该都是那种心里很温暖的感觉吧。快过年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像米娅小姐一样在惦念着自己的母亲，也希望你能给她打一个电话，送去你最真挚的问候。 哦，我的妈妈，我永远都是你

扎进了想念，明天再也没有你的笑脸，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到最深处，纵然那只是瞬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记得小的时候看过央视的一档节目，叫做《交换空间》，专门是把房子原有基础上的某个部分进行交换，重新装修，让房子焕然一新。当时觉得，如果哪天我们家有机会被选上参加，可以把房子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随着互联网家装如火如荼的来袭，一个以关注家装后市场的互联网公司，并创立创新全屋换新服务体系的多彩换新，真正走进了很多拥有美好家装梦的大众视野里。而多彩换新的创始人吴唐祥，无疑成为了互联网家装品牌成功的缔造者。经典九六九，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六九老板说，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人物多彩换新创始人吴唐祥。 大家好，我是多彩换新的创始人吴唐祥。 吴唐祥从基层的销售员做起，一直到上市公司的高管，多彩世家多彩换新创始人兼 CEO。2014年起，中国互联网创业每天都会有大批的企业被淘汰，在此背景下，多彩换新成功地吸引了投资界大佬李开复的青睐，先后获得李开复创新工厂等机构、公司注入的多轮投资，公司也从籍籍无名的小队伍发展成为员工600余人的行业翘楚。那么多彩换新究竟靠着怎样的魅力获得李开复和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呢？ 我们多彩换新呢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所谓的做的是叫居家换新，家里面要换一个墙面，或者换一个地板，换一个瓷砖，或者换一个吊顶，就是最小单元的我们可以帮你完成换，也可以帮你换一个卫生间，换一个厨房。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您消费者住在家里面，我们上门施工的时候，我们有一套遮蔽保护体系，不用您动手就可以完成您家里面的换新，可能达到家里面的焕然一新。 近些年，在充斥着繁杂品牌的家装市场中，作为多彩换新异军领导人的吴唐祥突击打响了家装后市场的号角。 可以去我们店面去看一看，我们在北京有十几家店面。 作为定位于家装后市场的多彩世家企业旗下品牌，多彩换新一直致力于打造出一个居家换新领域行业，将服务的业务核心放在解决老房、二手房等换新领域的墙面、地板、吊顶等损坏状况，以及厨房、卫生间等空间的老旧问题上。长期居住的房屋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旧，比如说家里的墙缝裂了，地板翘起来了，满街去找不靠谱的家装游击队，还是去普通装修公司换喷。刚买卖到手的二手房，在入住前必然也将对房屋有着各种各样的换新翻新的需求。面对这种需求，市场恰恰需要出现一个专业的公司去为消费者考虑，把房屋家装换新这件事情做到位。而这就是多彩换新与其他装饰公司最大的不同和优势所在。 我们公司跟装饰公司不太一样的，装饰公司大家都知道做整套房子的装修，而我们是消费者在家里居住了3年后5年后，可能你需要换一个花洒呀，换一个水龙头啊，可能把家里的涂料要换一下呀，涂料时间长了可能脱皮了，可能呢开裂了，小孩子可能画的乱七八糟了，这样子的话如果时间长的话可能有粉尘，对呼吸也不好，那我们可以请我们那个多彩换新，我们工人上门以后可以完成你的墙面的诊断，最后帮你重新换完， 我们换的时候，那个所有的家具的搬移啊，现场的保护啊，以及那个换完了以后给你的家具铺位啊，这个都不用你操心。我们的原则是不用你动手，让您家变得更漂亮。小到一个开关面板、一盏灯，大到一个卫生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我们都能可以帮您换掉。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一个开放了一个新的品类，叫居家换新，跟装饰公司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欢迎到我们店内去了解。 多种渠道的融合和完善的一站式家居换新的服务体系，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感受到了多彩换新的便捷与真诚。吴唐祥说，起点与终点之间，当你看到18公里时，可能一开始会选择交通工具出行，而我一开始以为并不太远，所以选择了步行。当进行到一半时，发现依然没有到达目的地，此时已经不能回头，只能闷着头继续走下去，去为自己、为行业开创一些新的东西。历经3年的发展，多彩换新从支出起点越走越远，越走越深。这就是多彩换新创始人吴唐祥。经典969，我是李坤。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再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心头陌路的口，但心却还流通。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你爱的宽容，你眼底的

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 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月都是北京流感发病的高峰期。那根据数据显示，全市的流感病例也有同比上升的态势。上周已经出现了一例流感死亡病例。卫计和疾控部门也分析称，学校等人口密集区成为了出现流感爆发疫情的主要场所，不排除发生病危症和死亡病例的可能。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从九月底开始的簋街升级改造有了新的进展。近日，从东城区获悉，簋街的环境综合提升工程第一阶段的各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第二阶段改造工程春节之后将会启动。升级之后的簋街建筑材质应该和传统的风貌以及周边建筑相协调，不可大面积的使用表面的反光材料，每家店铺仅可以设置一处的主牌匾，而主牌匾只显示店铺的名称、字号和标志等等。升级之后的簋街有望于五一正式亮相。距离2017年的春运还有一周多的时间，有着58年历史的北京站发布了今年春运的方案。今年春运北京站将推出服务的新举措，老车站也将全面进军互联网，旅客在北京站使用手机摇一摇就可以享受站内导航、呼叫小红帽、呼叫轮椅以及站内丢失物品登记等多项服务。再来关注春运的一组相关的数据。春运旅客运输自2017年的1月13日起到2月21号为止，共40天。春运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日均达到10.5万人次。其中节前的15天预计发送220.9万人，同比增加11.8万人，日均14.7万人。节后的25天预计发送旅客199.1万人，客流高峰日将会出现在1月25日和26日，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达到18.5万人，与2016年的春运高峰日基本持平。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 不管昨天晚上你是经历到了开心还是不开心，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个城市依然会车水马龙，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你只能铭记或者是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是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的。希望你所有的不开心和不快乐都会消散。今天是周一，阳光非常的美好，也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像今天的阳光一样充满活力。 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找到的那一天，飘落到哪里？ 是说的爱吧。 我试过握着你手，在路边一渐渐打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一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吧。 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那年赵传遇到了滚石，更因为李宗盛引用了岩石的联想，把他外表粗糙内心火热的个性烘托出来，同时因为他平凡的外貌和对歌唱的执着，获得了当时社会上许多刻苦耐劳坚硬的无名小卒的认同。当然少不了歌手那把雄性饱满又狂野又充满柔情的歌声，每回听他唱情歌，声线里总是多了一份韧劲。唱片公司于是耐心筹备，确定音乐方针之后，捉好时机，以歌手本身的特征为赵传塑造出一条外刚内柔的歌路，成功证明了音乐制作和宣传企划在歌坛里举足轻重的关系。无可否认的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该是赵传歌唱事业里最成功的作品了。黄韵玲老师的旋律虽然动听感人，但不及李格弟的词那么具有穿透力。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可以想象在当时要一位歌手开口取笑自己的样貌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最近在查阅这首歌的视频，看到了一则留言，这首歌不是在说一个人的外表，而是一个人的渺小，关于小市民们面对现实的孤独无奈和努力。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一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像巨人。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记得可以让人刻骨铭心的不只是情歌而已，还有让人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的作品。在尝尽了人间冷暖的同时，在快要放弃梦想的刹那，听一听这首歌吧。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是我很